生活

以及趣味十足的银东骆驼节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， 全家去赤峰，愉快又轻松。自驾详询010-5175-1969。 大家好，我是杨幂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伟霆。 我是薛之谦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珊妮。 我是陶虹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坤。 在这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开开心心的。 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 祝大家一切顺利，大吉大利，阖家美满。 在这里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，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每一次点燃火在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 石头大这么多，感激天生这个我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。 像是天气，因为 只有你。 Sun

深刻践踏。爱若能无牵无挂，天有什么办法？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深情似海，温柔不改。

的忧，一种难过在你眼里才有，看着我走的时候，你说我好像黑色月亮，在黑暗中看不见爱的光芒，我们说的梦想只是梦想，影子走了很长，你说你想要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十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 并不到老友。